其实也不少病人呢，一开始发现就骨转移。那前列腺像前列腺癌啦，或刚刚提到的这些癌症，它也似乎有一些特色啊，就是它转移到骨头的比例会相对比较高。那像其他的癌症，像我们看说肝癌啦，胆道癌啦，胰脏啦，那或者是像大肠直肠癌，它转移到骨头的相对比例就比较低。以大肠直肠癌来讲啊，转移到肝呢或肺的比例就远大于骨头。那像如果是胰脏癌的话，那它转移到骨头的机会更小。那其实啊，像胰脏癌啦、肝癌啦，要转移到骨头的机会不是没有，但事实上是它还没转移到骨头，病人就死亡了，因为它死亡率相对高很多。 那个，所以大医师，你认为就是说，所有的癌症都有可能由骨转移？ 对。那只是时间问题。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有几种癌症特别容易转移到骨头，可不可以再讲一次那是哪些？ 好，那像我们一般来讲啊，特别容易遇到一开始就骨头转移的，像乳癌。那乳癌就是很有趣啊，在某些病人呢，甚至呢我们在肺上也看不到转移，肝也没有转移，它就特别呢直接转移到那个骨头上面。那另外像肺癌啊，那它也可以直接呢跳过这个肺脏的转移或者是肝脏的转移，直接到骨头去。那另外还有就是前列腺癌，那前列腺癌它比较好发在年纪大的病人。那所以我们常常遇到有些年纪大的病人腰酸背痛很严重，那像这样病人他测出来呢这个PSA 又很高，那我们再做一个骨头扫描，看到那个脊椎都转移的话，其实像这样的病人几乎都可以判断了，是前列腺癌并发骨转移。 这个骨转移它是任何骨头吗？还是有特别的？就是哪些骨头，就是哪些身体哪些部位的骨头特别倒霉？ 我们来讲就是说特别像这个沉重部位的这个骨头。那沉重部位的骨头，那以脊椎为最重要嘛，所以转移到脊椎的比例是最高。那再转移到其他的骨头有没有呢？相对是比较少啊。像我曾经有遇到一个是肺癌的病人，转移到这个膝盖那边 啊，膝盖啊， 对，那真的切出来呢，那个就是肺癌跑到膝盖去。像这样的病人是微乎其微啊。那我们常常很喜欢去讲说，这可能性为什么那么少呢？因为他附近的这个骨头啊，先侵犯都来不及了，他不需要跑那么远。好，所以癌细胞跑从这个肺部呢跑到这个膝盖那边去转移啊，这个机会非常的少。但是不是没有，但机会小很多。所以最重要这个比较容易转移的位置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以脊椎啊为主，那其次就是像这个肋骨，那还有头骨，好像这几个地方是比较优先会转移的，因为它离病灶通常比较近。 像看起来就是比较靠近身体的中央部位嘛。 对。 那你说这个沉重嘛，是承受重量嘛。 对。 那它有那个癌症那个细胞转移到那个地方，可是那地方又要承受重量。 对。 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啊？ 后面的那个问题就很严重啊，就是像我们曾经看过很多病人啊，他那个接受治疗的时间稍微晚啊，以脊椎来讲呢，接受时间比较晚。那这个压迫的又严重的话，后面所造成问题就是整个的瘫痪。好像如果以这个胸椎啊七八节以下，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失禁啊，下肢瘫痪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就是这个两只脚都不能动啊，就有这些问题。 所以你刚刚讲瘫痪这个是神经问题，这个不是癌症转移到神经吗？不是这样子，是转移到骨头。 它是把那个骨头那些神经节啊全部这个咬断了， 对， 所以往下的讯号都下不去，所以神经就是到那边都整个都被阻断了， 所以等于是脊椎骨骨折的意思。 对 ，OK， 那其实那个其实这个癌细胞如果转移到全身的骨头，都会把骨头吃掉嘛，对不对？ 对，我们看过很多次啊，就是有些病人他这个很后面才治疗的啊，那整个脊椎啊全部都这个吃光了。整个脊椎在照着骨头扫描全部都黑的，那非常惊人啊。像这样的病人呢，其实他瘫痪的比例就会很高。 对，因为吃掉了，所以这骨头就比较脆弱，所以 就容易 动不动就断掉了。 对， 就断掉以后就压到神经。 对， 然后才出现神经的问题。 对， 所以说神经本身是没有被癌症细胞 攻击啦，他是很倒霉，就旁边的骨头扁掉的关系压了他。 对 啊，就是房屋倒了，里面的人被他被压伤这样子。 对，或者房屋倒了，旁边的电线杆被压断这样。 那因此这样子的话，骨头的癌症转移的症状就是骨折喽。 这是最严重的了啊！但是有些病人是一开始还没到断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疼痛。那骨头痛是很怪的，骨头痛的情况啊，常常是好像有人拿针哦一直在刺。所以常常这种痛是非常难去忍受的。那这种针刺是一直刺一直刺啊，所以睡觉也不能睡，走路也不能走啊，行动也不好。那甚至呢这个站啊坐呢啊都没有办法啊，所以对骨头转移的病人会有这种严重的问题。其实有些人也许有坐骨神经痛的这个经验啊，坐骨神经痛就是会痛到坐也不能坐啊，站也不能站，但是骨头转移会比这个更严重。 哦，所以他痛的程度更厉害。 对， 哦，那因此呢，因为这个很有趣的哈，因为说我们每个人上了年纪嘛，总是这里痛那里痛嘛，骨头酸痛嘛，哈，像这种一般的骨头酸痛，跟那个是不能比的。 骨头酸痛当然我们要看程度，第二个是吃了药到底会不会缓解哈，那如果以退化所造成的骨头酸痛的话，大部分来讲了啊，我们做一些运动，做一些热疗，给一些止痛药。大概都可以缓解八九成以上，但是对癌症转移所造成的骨头疼痛的话，其实我们给一些复健热疗，或者是给一些简单的止痛药，它大概能够缓解的比例甚至连三成都不到，所以基本上吃了药它可能还是很严重的痛。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六七十岁的人啊，他一直在痛一直在痛一直看骨科，那骨科也给了止痛药也不会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他事实上呢这骨头里面可能有癌细胞存在。 哦，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说这个我每次讲说疼痛齁，就想很多，可是基本上是跟他的痛的那个严重度啦，以及是不是可以 频率啦这些 用药去压它，这个可以做个区别嘛齁。 对， 好，那这样子骨折，然后下一个就是疼痛，那还有什么吗？ 其次就是那个行动上受影响啊，生活品质受影响。那对骨头转移的病人来讲啊，那因为疼痛一直持续嘛，所以整个生活品质是通通会被打乱的。 那我们知道说骨头里面有很多钙嘛， 对 哦，那这样子它钙离子它会跑出来吗？ 哦，有些时候哈，那如果说也严重转移的病人呢，我们有时候会去看哦。很末期的病人呢，骨头转移又很严重的话，我们常会去监测他的这个钙离子，血中的钙离子。那血中钙离子如果通通被释放到血液里面的时候，会有所谓的高血钙的那个症候群。那高血钙的症候群的话，其实很多的问题会产生。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如果病人一检查出来啊是癌症，又有严重的骨头转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这些病人是不是并发有高血钙的症候群？ 好，那我们这边再就稍微跳跃一下问你，既然这骨头这个有这么多问题，那我们当下有什么药可以去处理这个骨头转移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于癌症的患者啊，其实我们在癌症的病人啦，包括像乳癌啦、肺癌啦，好像我刚刚讲的前列腺癌，像这样的病人呢，其实我们常规啊，在诊断的时候就会做一个骨头扫描，去了解他到底有没有骨头转移。那一旦有骨头转移呢，这一类的病人呢，其实我们都会很常规的就给予这个预防骨头断掉的啊，或者是抑制骨头转移的这个药物。好，现在这一类药物在这个我们在医学上面也很多可以使用。那通常我们的打法是有些是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打一次，有些是一个月打一次，看病人的状况做调整。 你说打是指注射的意思嘛？ 对， 所以那个药不是口服药， 也有口服的， 也有口服，也有注射的。 对，也有注射。那口服药它的效度当然会比注射的稍微再弱很多了。 所以这个是预防那个骨头转移，还是治疗骨头转移？ 这个就是说我们治疗在治疗上面啊，我们通常是对于比较严重转移的部分呢，除了这个药物去压制癌细胞再恶化以外呢，对于比较严重的转移的部分呢，我们通常还是会再加强这个所谓的放射治疗，把这个癌细胞呢做压制，然后这一类的叫强骨针啊，就很有趣，它会慢慢的把钙离子呢吸进去骨头，就把钙呢慢慢的把那个癌细胞已经侵蚀掉的这个破洞呢慢慢去补起来。 好、让这个癌细胞这个在长的空间会变小。好，这是这一类的药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一类药其实啊，如果我们在对于严重转移的病人啊，骨转移的病人呢，可以使用以外呢，其实严重骨质疏松的病人，不是癌症患者也可以使用。 好，那我等一下再继续问你哈、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以后呢继续回到这节目。欢迎回到九八新闻台全民 Encore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戴神正医师哈。那戴医师今天跟我们讨论的是那个癌症的骨头转移哈。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就是这个癌症的骨头转移哈，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刚刚讲到一半，就是说目前的治疗方式，那可不可以再把我们再很快的复习一遍？ 好，有关这个癌症的骨头转移的话哈，那我们通常那个针对这样的比较积极的治疗做法是啊，使用这个抑制骨头转移的药物，其次就是做局部的方式治疗，那去协助癌细胞的压制啊，那当然其他就是以全身性的治疗啊，化学治疗再把癌细胞做压制，那癌细胞在转移上面呢啊受到控制，那这样子呢以骨转移来讲呢就比较不会恶化。 那个戴医师，就你个人经验而言，这种治疗的效果如何？ 我们在这个十几年前啊，这个药其实大概上市差不多十几年了、那十几年以前没有这类药的时候，其实骨转还是蛮棘手的。可是在这个药啊，这类的药上市以后呢，我们发现是说骨转移的病人啊，生活品质和疾病控制上呢得到大幅的改善。那以前骨转移的病人大概能够存活一两年两三年就了不起了，因为最后大概是会疼痛的问题啊、造成病人死亡。但是在这一类骨转移的药物上市以后呢，其实很多病人因为骨转移的部分得到很好的控制，然后副作用的部分呢也得到很大的改善，因此生活品质啊大幅的这个提升啦、那像这样的病人呢，像我手边活这个已经存活十几年的病人、也不少啊、所以那个这类药物上市以后，确实啊对癌症患者单独骨转移的病人呢在存活上是大幅的改善、那如果说有其他转移的病人呢，再加上这一类的这个骨转移的药物控制的话，其实在协助控制上和生活品质上也有很多很大幅的提升。 所以他这样讲起来，这种药物，就是不只是改善症状，而且是可以延长生命。 对，那甚至我个人有一些经验啊，我们还很多病人呢、以前没有骨转移的时候，就是做放射治疗、做化疗嘛，好让病人去控制，但是基本上骨转移不会消失。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病人是骨转移啊，在化疗、放射治疗，在一段时间的这个骨头转移药的注射以后呢，其实还不少病人呢，那骨转移的这个症候啊，还有那个在骨扫描的这个检查上面呢，看到那个癌细胞消失掉，特别在骨转移的病灶上。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药物不是阻止它的骨转移继续恶化，甚至可以让它恢复到消失掉，是这个意思？ 对，那其实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它在骨转移的情况，就是癌细胞呢进到骨头以后是吃出很多洞来，那这个药物呢会去把这个洞补满，那因为洞补满以后癌细胞呢就没有生存空间，那因此呢癌细胞在这个骨头里面呢长的这个范围就变小了，那甚至呢慢慢的被这个补起来空间呢堵住了，那因此呢癌细胞就没有生存空间，我们在检查上就看不太到 啊。那请问这些药物是健保有给付的吗？ 其实现在大部分健保都给付，因为健保对大家都非常好。 哦，那这个是健保真的是造福我们那个所有的人哈。这个因为说这个不只是那个让病人这个生活品质改善嘛哈，还有延长生命。 甚至疾病完全控制的机会。 这不得了，不得了。好，那所以你刚刚有提到说这骨转移对这个说他这个治疗以后可以改善他生活。那我现在就问一下，那个在这个患者生活方面齁，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讲清楚一点，是改善什么东西？ 像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啊，我十几年前有一个病人啊，是乳癌的病人，到现在都还蛮好的啊。他在刚开始诊断乳癌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觉得说胸口很痛， 那我们那时候是做一些检查，就是所有的病灶也做了，电脑上也做，骨头扫描也做的，啊，正子照也做了，就是没看到说有骨髓转移的现象。后来治疗三个月以后，就跑出来了，骨头扫描，他还是叫痛啊，再做一次骨头扫描，就看到骨头扫描在胸骨上啊有这个显影。那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三个月前看不到呢？那是因为这个骨头扫描其实它有它的极限嘛。那癌细胞聚集不够多的时候，其实它的显影度是会显影不出来的。后来我们那个骨头扫描一看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打强骨针，然后开始加强这个化疗，那再做局部的放射治疗，后来就把病人这个疾病全部控制住了。到现在十几年了，那他现在生活品质呢跟一般的人一样，那过去疼痛的情况呢也都改善了。所以对这个骨转移的病人呢，第一个能够改善的就是以疼痛的部分呢去改善，其次呢就是说对于这个病灶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呢，如果是在脊椎上呢，那就会减少它有可能造成脊椎压迫瘫痪的可能性大幅下降。这就是骨头针啊，这种强骨针那最大的效益。 但是你刚刚有提到说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看到，三个月以后才看到，而且这种对于癌症的骨头转移，就是说病人怎么知道他有骨头转移？ 所以对，所以像这类的情况，我们只能说一直去检查啊。那曾经很多的研究报告去发现说，那骨头转移有可能癌细胞藏在这个骨头里面呢长达两年，都侦测不到，两年以后才出现的。那两年这个很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指标去检测说，哦，它可能早就藏在骨头里面了。好，现在这类的研究很多。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检测？那是因为影像的这个极限问题。那藏在骨头里面，我们如果说没有去打强骨针，我们单纯打化疗，对于骨头里面的癌细胞压制其实力量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善这骨头里面的环境，减少癌细胞生存空间，那骨转移才能够得到控制。 OK， 所以说，骨头的转移的诊断是要靠影像学才可以确认嘛？ 对。 哦，那我们讲影像学是指什么？是指 X 光片吗？还是 像现在我们可以做的骨头扫描哈？那另外就是说，骨头扫描怀疑了，如果说不是很强烈确认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核磁共振去确认。那核磁共振呢，大概就可以确认说癌细胞到底有没有，因为癌细胞所侵犯到的它的那个临床的表现啊，在核磁共振大概是蛮可以明确的被描述出来。 我们经常有听到说有人说骨头扫描有看到那个阴影啊黑影，可是不太能确定那个黑影到底是良性的，就是跟癌症没关系，还是就是恶性的，就是骨转移。这方面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 好，那骨头扫描是这样啊，它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那个检查啦。那所以有时候呢，像有些人摔倒啊撞到啊，譬如说摔倒的时候撞到头，那有可能在骨头扫描它就会显影。 对。 那甚至呢，像有些人是老人家脊椎退化，像譬如说腰椎，那我们常在讲说癌细胞是比较容易在沉重的部分转移。那以那个退化来讲，也是沉重的部分的转移，那个会比较容易受伤嘛。所以在腰椎的部分呢，如果我们在骨头扫描上看到有些显影的话，那就要仔细判断了。在腰椎有可能是老人家的退化表现。因此对于这个老人家在这个腰椎上骨头扫描显影，或者是说他是真的是骨头转移的话，这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通常我们就排核磁共振去做鉴别诊断。 核磁共振可以看得出来。 对。 OK， 那 在不能判断的时候，那就唯一就是做切片了。 做切片了，切片就是把那个骨头阴影的地方把它挖下来。 对，挖来做化验。 那这种影像学检查，健保也是有几副嘛？ 都几副。 那算是台湾真是蛮幸福的哈。 对。 上次说，我这个蛮好奇的。你说这强骨针，它其实只是让骨头不要被癌细胞侵蚀嘛？它本身会杀癌细胞吗？ 我觉得其实哈，现在有些研究是在做说，到底这个强骨针是不是可以杀癌细胞？我在讲就是说，与其说这个强骨针在杀癌细胞，还不如说呢，我把环境弄强了，让这个环境变成很强化，而让癌细胞吃不下去。所以那强骨针是把我们的骨头呢，它的钙的空间或是骨头的这个连结上呢变强硬了，因此癌细胞就咬不动，咬不动它就没有办法在那边生存。 我觉得这样子去形容这个骨头针对抑制癌细胞的效益可能会比较容易 啊。对，因为你刚刚提到说可以让那个骨头转移，还可以让它消失掉，这个是蛮神奇的啦。 对， 哦，那个这个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说他在合并使用其他化疗啊等等药物的关系，那些药把癌细胞杀死？ 对，他当然是说，如果我们在对于这些骨头转移的病人，我们只是用强化骨头的针那抑制他骨头转移，而没有用其他的药物去协助把这个整个癌症做控制的话，其实这样的压制其实也不太容易啦啊。所以我们在治疗上常常是多管齐下，现在所有的癌症其实都朝向是所谓的我们叫做multi-modality 啊，就是多面向的联合作战的啊，就像我们要做化学治疗，要做放射治疗，然后再加其他的药物，同时去压制癌细胞，这样呢在癌症的控制上会比较容易。那我们常常看到骨头转移的病人呢，其实也不会单纯只有骨头转移，他常常可能肺也有，肝也有。那因此呢，我们在用药上面，如果没有用一些化学治疗，用一些其他的这个辅助的药物来治疗的话，那单纯只是说我用一个强骨针把这个骨头的强化了，那其他的癌细胞再恶化，它又会再侵犯其他的骨头。所以其实我们单纯只是压制一个地方还是不足啊。因此我们在并用像化学治疗啦啊，免疫治疗啦，或者是像乳癌有一些荷尔蒙治疗，那这些都并用的时候呢，对我们整体的控制就会比较好很多。 你刚刚讲说多面向这个东西，当然刚刚提到很多名词，可不可以把名字再讲一次？就是有强骨针，还有什么？ 放射治疗。 放射治疗。 啊，那常常我们现在最近呢比较常用的是免疫治疗。啊，那还有就是化学治疗。那另外就是乳癌呢常使用的荷尔蒙治疗。那像我个人呢啊就蛮喜欢用的，就是说那我每个药都用。那但是每个药都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搭配的比较合适和完美就非常重要。第二个是搭配这些药物减少它们的副作用也变得非常的重要。 好，那我们待会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以后呢接听大家的 call in， 欢迎询问相关问题，我将为大家解答。我们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你也可以用传真的方式，传真号码是02-8369-25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on call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好，那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北医的那个戴医师哈，戴神正医师。那我们刚刚戴医师讲了很多这个关于癌症哈转移到骨头的这一些现象啦、治疗啦，还有症状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戴医师帮我们分享一些你自己碰到的一些临床案例，这样我们印象深刻一些。 我手边哈，这个有一个病人啊，像现在已经是治疗超过一年半了哈。那他一年半前诊断是一个肺腺癌。那时候来的时候呢，那个病人呢是在脖子上摸到一大块。那同时呢，背也严重的疼痛。那我们来看一诊断就知道这是个末期患者嘛啊。一般来讲，以末期肺癌患者目前平均寿命还是在6到9个月。所以一开始治疗就非常重要。那我们那时候就决定给他用这个免疫治疗。那再加上化学治疗。那但是呢对病人来讲，很多病人就很害怕化学治疗。所以我们在化学治疗选择上呢希望选择是对病人副作用少一点。那药效会好一点的。所以在药物的选择上非常重要。那同时这个病人呢，因为已经有骨头转移。所以我们当时呢一开始呢骨头针就赶快先打了。那再加上局部的放射治疗，让骨头的压迫呢改善。所以病人很快的治疗以后呢，疼痛就改善。那疼痛改善以后呢，病人就有斗志继续治疗下去。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开始用药，用到现在呢都还是用第一线的药，也就是第一线所谓的这个定义上，就是说我们当时呢一开始就用到的药到现在呢都还没换药，也还没产生抗药性。所以一开始药物的选择非常重要，让病人呢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所以你这个案例是第一线就用免疫疗吧？ 对，那第一线就用免疫疗。 那你在这个病人你在用免疫疗法之前，有没有帮他做过什么样的就是生物标记啊？看看说他适不适合用，还是你就判断过那就用下去了？ 免疫疗法是大概在4年前引进台湾的那时候很贵。那所以因为当时那个引进台湾的时候非常贵，所以我 其实观察很久， 嗯， 啊，一直说到底要不要用这一类的药物， 嗯， 啊，因为很多人是用说一个月大概要花300,000呢，啊， 嗯， 那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啊，那一个月300,000其实实在是太多人负担不起，所以一直都没有用，一直到他大概3年多前的时候，他这个药厂降价降蛮多的，降了大概接近一半了， 嗯。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评估说，那到底我们用法是要怎样？所以我是决定说，让病人比较能够负担的情况下啊， 嗯， 我们就选择那个用量比较少一点， 嗯， 所以大概一个月的用量在差不多在60,000块的费用左右。哦，结果我那时候选了一些病人，就一用，哎，就用出效果来，所以大家就累积了一些经验啊， 嗯。 那当时其实也是盲打了，所谓盲打就是，嗯，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侦测这个所谓的生物标记， 嗯， 因为 PD-1 那时候呢一直说有人在做，但是我们每次就问说那谁在做呢，哎，又没人在做，所以也只能盲打， 哦， 啊，就是猜着打。那结果呢，哎，我猜了以后呢，其实我是手边啊，在开始在猜了以后，在开始用以后，啊，其实我可能是我的运气蛮好的， 哦， 有效率大概70-80%， 哦， 啊，所以病人就哎就控制得不错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嗯，就变成累积很多很多经验， 嗯， 对， 那这样子吧，你的病人他的骨转移，哎，他有效吗？ 哦，也骨头转移都压制下来啊，哦， 嗯， 所以我们现在后来做那个骨头扫描，看起来都没有那个这个所有的亮点都没有恶化， 嗯， 好，哦，是控制的不错， 嗯。 那个像免疫治疗的时候啊，像现在一些新的报告啊，那就指出说，到底我们要不要做这个标记啊？ 嗯，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报告是指出说，它这个标记的出现呢， 嗯， 会让这个疗效更好。 嗯， 但是没有标记的病人，如果说有效的情况下呢，它还是有效。 嗯， 所以对于那个完全无效的，那有可能是不管标记有没有出现呢，它都可能无效。 嗯， 所以我们从这些研究报告看起来呢，好像做这个生物标记似乎不是很重要， 嗯， 就变成说，当我们选择性不多，或者是我们必须要用的时候，那就直接打了。 嗯， 常常呢，有效的病人他就是有效。 对了，这个我们那个在临床试验做的时候，他就用统计学了哈。统计学就是说，那个标记有阳性的哈，那个他的反应比较高了哈。 对， 那阴性的反应比较低了哈。 对， 所以这两种差异嘛。但是就病人他自己本身而言，他就是有或无嘛。 对，啊， 所以这东西就是，他个案而言，他会好像觉得说跟那个标记好像有点距离，可是就统计而言，他还是有意义的哈。 对，也是最重要的是说，他在统计上是针对那些就算是他这个表现不是那么强的，或者表现没有的， 嗯， 甚至呢都还是比那些这个使没有使用的人疗效还比较好。 嗯，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癌症的治疗方法相当多了，哦，那这个是时代进步哈，确实是很有帮忙。那对于这个癌症的转移啊，因为一旦转移就是叫第四期嘛，对不对？ 对， 哦，那通常这个第四期就预后不好。 那其实这几年就是慢慢的在颠覆这种概念啊。 嗯， 那我是1999年啊，2000年那个。嗯，1999年开始接受瓷砖科训练了， 嗯， 那1999年以前其实没什么标靶药， 嗯， 那一年是第一个标靶药是乳癌的那个药物啊，就是赫癌平。那一年上市以后呢，这个癌症的治疗呢就大幅的进步， 嗯， 要不然以前呢，其实癌症治疗一旦听到是第四期的话，那常常是真的是几个月， 嗯， 或者是再好也是一两年， 嗯， 可是现在我们在很多的癌症治疗呢，即便看到第四期，如果呢一开始是好好的治疗，或选择比较适合的药物，或者是在搭配上呢比较能够完整性的控制的话，很多病人其实还是可以控制蛮长久的。 嗯，所以说以前在这没有很好药可以用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骨转移的，那时候存活率是差不多多长啊？ 如果以骨转移的话哈，那因为那时候如果连那个骨头的药物都没有的话， 嗯， 其实病人能够活一两年就算不错了， 嗯。 可是我们后来当骨头药上市以后， 嗯， 常常随便就听到病人就是3年5年，这种病人就是比例就蛮高的，嗯。所以单纯骨转移呢，其实我们在整个的控制上啊， 嗯， 甚至我们在讲说单纯骨转移的这样的病人长期存活要比得呢，甚至像肝转移肺转移要高很多。 哦，所以骨转移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可怕。 对，单纯骨转移事实上是好很多的。 哦，它是痛比较难缠嘛。 对对。 哦，那我们那个戴医师，你还没有其他例子，我们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当然骨转移有一长期打或有一些问题啦啊、嗯、就是说是那个这个下颌骨坏死的问题啊、嗯嗯、那我有一个乳癌患者是在2007年还是2008年吧， 嗯， 那个时候呢，事实上是他开完刀以后大概第四年或第五年转移的，他转移到胸那个颈椎， 嗯， 那他说发现颈椎又转移的时候，他就是手脚就开始没力气了， 哦， 那后来那个病人就是那个就赶快本来找神经外科开刀， 嗯， 那神经外科医师准备要开刀的时候，结果那个病人的女儿呢，刚好他的一个好朋友， 嗯， 是也是我的朋友啦，他就跟他讲说，是不是找我评估一下， 嗯， 啊，结果呢，他们就决定说，啊，先不要开刀， 嗯， 啊，那是先做那个这个评估以后再决定好了，后来我就说，那不然就开始做那个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再加这个强骨针， 嗯， 就打完以后那个就全部就压制住， 嗯， 然后呢最后呢这个压到的部分呢再请神经外科稍微打骨泥那些撑开来， 嗯， 病人的症状就大幅的改善，就这样呢病人就活了超过10年， 哦， 对，所以以前呢像这种颈椎转移很严重的病人呢，那如果说像没有这样的完整的治疗的话，没有好的药物，没有化学治疗，没有放射治疗，也没有这个强骨针的话，其实这样的病人可能在3个月就瘫痪了，那瘫痪以后呢，他整个的生活品质一定不好，就很快会死亡。 对啊，因为你说颈椎嘛，压下去的话手脚都不行了， 对， 哦，这蛮严重。那个你刚讲强骨针，这是要打多久啊，或者是药的话到底要吃多久啊？ 其实以强骨针来讲啊，现在目前来讲其实转移是没有时间性的啦啊，嗯，所以像我刚刚这个病人打那个治疗超过10年的哈， 嗯， 最后他是发生一个副作用，嗯，啊，那个强骨针因为长期打以后会有下颌骨坏死的问题，所以他后来呢，嗯，是面临这个问题造成他比较大困扰。 所以那个意思，你的意思说强骨针太强了是吗？ 对，那强骨针啊，这个又有另外一种形容了啊。我们的牙齿呢是种在这个牙根上嘛， 嗯， 啊，就是下颌骨上或上颌骨上，那这个牙齿在种在这个上颌骨跟下颌骨呢又不要太硬， 嗯， 那我们打强骨针以后骨头会变很硬， 嗯， 就变成牙齿会咬不住， 嗯， 那牙齿咬不住牙齿就会掉，那掉牙齿掉了以后呢牙根就坏死，所以那个对于这个这类强骨针呢，嗯，一个比较大的副作用是长期治疗有可能面临的就是下那个牙根或者牙，嗯，那个下颌骨的坏死，那坏死以后呢这个皮肤上就可能会烂掉， 嗯， 那对于这种病人呢我们只给抗生素然后协助他伤口恢复，嗯，那时候骨头针就不能打了， 嗯， 啊，会有这种问题。 这种情况大概发生率都高还低啊？ 如果以辅助性治疗，其实我们现在强骨针啊在乳癌的病人也是做辅助性治疗，辅助性治疗就是病人这个开完刀啊，避免骨质疏松，避免骨转移，做辅助性治疗呢半年打一次，这种发生率是零， 嗯， 那但是对于转移的病人呢，他的发生率可能到10%或20%啊，相对就高很多了。所以对于这个长期打骨头针的病人啊，我们常常打了一阵子以后，就会跟病人讲说啊，我们赶快把时间拉长，不要一直打，免得这个强骨针再继续打，就会造成这个下颌骨坏死。 OK， 好，那我们这边要先休息一下，那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接听大家的 call in 专线是02-8369-3398。欢迎回到98新闻台全民 Encore 节目，我是曾清源医师。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电话，我们的 call in 号码是02-8369-3398。那我们现在接，下一位是 call in 是陈小姐。 喂， 哎，是。 我请问，我是每6个月打一针，我叫做那个宝格丽，是不是你所谓的那个强骨针呢？ 这宝格丽也是强骨针的一种啊， 是啊， 那只是剂量的差异性。那目前说的研究啊，像那个我刚刚提到啊，如果以乳癌在辅助性治疗， 我不是乳癌，我是那个骨质疏松。 我知道，哎，我是先讲这个从乳癌来讲啊，乳癌打的剂量呢是宝格丽的2倍啊。 哦， 那以乳癌呢在辅助性治疗的时候呢，我们每6个月打一次这个宝格丽2倍剂量的药嘛啊，那这样呢发生那个。所谓下颌骨坏死的机会呢，那研究报告是零，所以呢你打宝格丽来讲啊，每6个月打一针，那如果会发生这个 这个下颌骨坏死。 下颌骨就是那个牙齿的那个地方。 对， 下巴， 下巴。 对。 那我常常好像口腔有发炎，是有这个副作用吗？ 你口腔发炎常应该是跟你的牙周有关系吧？ 牙周哦。 对。那我是建议啊，你这个打这个宝格丽这类药物呢，那你大概两三年要做一次骨头这个骨质的检查啊，如果恢复正常呢，就不要再打了。 嗯。啊，我们这边的那个call in专线是02-8369-3398哈。那那戴医师，刚刚就提到嘛，就是这个就是病人在用这个强骨针的时候呢，那有没有什么在生活上哈、饮食上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是需要提醒大家的？ 那其实这个强骨针是把血液里面的钙离子啊吸到骨头去， 嗯， 所以其实我们在补充钙这个钙的这个离子上面呢。还是有它的需要啊，所以我们钙片呢还是要摄取。那其实像现在比较新的研究呢，甚至像维他命 D3 啊、摄取量也要比较足够，因为维他命 D3 呢摄取量足够的话，对于减少那个癌症的抗药性还有增加这个癌症的控制性啊，都有比较大的帮忙。所以目前来讲，像我们在补充上面呢，如果以强骨针在治疗以后呢，我们当然还是会建议呢补充足够的钙， 嗯， 啊，那补充足够的维他命 D3 还有维他命、还有我们摄取足够的纤维质和均衡营养啊，都非常重要。 嗯，那个有一个应该蛮吊诡，就是刚刚我提到说，癌症骨头转移时候，有些病人会有高血钙嘛，血里面的钙会多高血嘛，啊，你现在又叫他补充钙，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哦，那这个是治疗前后的问题啊、所以对于这个骨头转移的时候，如果还没治疗的时候，它有可能钙是游离到这个周边去，它就造成所谓的高血钙现象、那但是我们在打了这个强骨针以后，会把那个钙呢就从血液呢拉到骨头去了，拉进去以后钙的那个浓度就会大幅减少啊。那因为浓度大幅减少，所以反而我们就要开始补充 了，就大幅减少反而甚至会不够。 对 哦、oh, ，OK， 那补充钙这个就跟我们就是儿童补充钙的方法一样吗？ 其实大概就是可以照那样子补充啦，啊，因为我们大概每天摄取的这个钙的量是蛮固定的啊，摄取多其实也不太能吸收，所以大概就是照一般的这样摄取就可以了。 那这个我们刚刚就是刚刚 call in 也有提到说那个因为你强骨针关系怕这个下巴的骨头有坏死嘛齁、那这东西可不可以有什么样的预防啊，或者是可以减少它发生的方法？ 目前来讲啊，如果说对严重骨转移的病人，那因为他在长期的治疗上面用这些强骨针是不可避免的，那因为不可避免呢、那所以呢，那我们一旦如果不用的时候啊，骨头转移会再恶化，所以变成说这个用这个药一直用一直用是没办法。那一直用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下颌骨坏死，或者是叫牙根坏死。那所以呢，唯一能够避免是说是不用这个药啊，也就是说我们控制不错，那我们就赶快减少使用，把时间拉长，也拉长了3到6个月打一针，那这个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得到非常的控制，那就变成说后面再面临到下颌骨坏死、牙根坏死的机会是一定有，甚至不可避免、 哦，不可避免， 对， 不可避免，这个是问题大了。 对啊，所以就变成说，这个是鱼与熊掌问题嘛。啊，就是如果不打这个针啊，这个病人的这个骨头转移是有可能恶化的。那如果说我打了这个针，那骨头转移也许控制得非常好，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那这种情况下，长期去打，病人面临的就有可能是牙根坏死。所以我还是常常会去看啊、病人如果打了一两年两三年了，这种病人其实就是会一直很小心，就一直去注意到底他有没有下颌骨坏死，会问他牙齿会不会痛啊，牙齿会不会酸啊、那下巴有没有痛那个伤口啦、如果一旦有这些出现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那只能呢放弃骨头转移的部分的治疗，那赶快就是就这个下颌骨呢，或者是说牙根坏死的部分做治疗。 那这种治疗是怎么样治疗啊？ 其实 他已经坏死了嘛，你要怎么治疗？ 对，这个大概就是交给牙医师啊，牙医师就会帮他做一个牙根的清洁。好，那其次呢，我们会给抗生素，那长期使用这个需要的抗生素、适合的抗生素，让这个局部的这个伤口呢恢复会比较好。那也只能这样做。那我们有些病人呢，这样治疗以后，慢慢的伤口是有比较好。 啊，但是就是哎，这样这个治疗这边以后呢，骨转移又变恶化了。 嗯， 那等到要考虑要骨转移要治疗的时候，啊，又很怕说这个下颌骨又坏死了，所以这个是鱼与熊掌问题。 那但是你那个个人经验而言，就是说因为担心哦这种骨头坏死关系，所以停药啊，或者是某种原因就停药。那停药以后有没有就忽然就发生骨转移这种案例？ 像很多病人其实就是说，像那些病人啊，我们在长期为什么要长期使用，一定是他骨转移并不是非控制到说完全消失的， 嗯， 基本上他们只是我们控制住的， 哦， 那这样这一类病人呢，一旦没有使用强骨针呢，他后续再产生骨转移恶化的机会呢就非常的大， 哦， 所以有时候说这个对于这一类病人呢，我们只能一直去监控，一直监控。 嗯 ，OK， 那此外，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钙片啊等等之外以外，好，那饮食上的，我们就是刚刚提到有均衡的饮食嘛，对不对哈？ 对。 那等等之外的那个，当然就是我们注意一些清洁问题了哈。那我想说这个是非常重要啊。今天那个非常感激这个戴医师给我们带来这些很重要消息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曾清源医师。